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欢迎你尝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红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归意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细带。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豫州当日探孤穷，何姓南阳起卧龙，欲知他年分顶处，先生孝旨画图中。这个刚才我说这四句开场诗呢，说的是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然后让小书童儿挂出一张画来，也叫图，画图嘛，画的是西川地图。诸葛亮指着这地图告诉刘备，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取西川建基业，鼎足之势成，然后可图中原也。说的就是这张图，这图呢是诸葛亮画的。上回咱们说了，后来有张松献地图，张松献那地图啊有用，那用途大了，画的是军事地图。哪个关口有多少兵，主将是谁，怎么布置的，哪个隘口主将是谁，军队怎么布置的，军粮的粮仓在哪儿，那画得非常精细。没有张松这张地图，刘备刘玄德要想进西川是比登天还难。诸葛亮这张图呢，画的是西川基本上的行政地图。刘备刘玄德听完了诸葛亮划分天下大事，刘备躬身十里，然后刘备就跪下了，说刘备顿首，顿首就是磕头，说我刘备没有什么名望，地位呢也很低，而且德薄福浅，如果先生不弃我卑贱，就请您出山相助，我刘备刘玄德将拱手听回，您说什么我听什么，在这儿垂手侍立，拱手听回。诸葛亮摇了摇头，我呀闲懒成性了，而且这些年在这儿耕种锄刨，以得其乐，我愿意干这个，所以我不能随您出山。刘备刘玄德听到这儿，眼泪唰就下来了。您想想刘备能不哭吗？这一辈子奔波劳碌，好容易遇见诸葛亮，诸葛亮给出主意，如果按照诸葛亮的这办法就能称霸于天下，起码三分之一啊。 鼎足之势吗？到现在请诸葛亮，诸葛亮不出山，韩愿在这种地，那刘备越哭声越大，越哭声越大。三国演义原文写得很清楚，这全湿了啊，不是夏天，如果说现在这都湿了，那没空调啊。二顾茅庐时候天降大雪，转过年的春天三顾茅庐，您想想出汗能出那么多汗吗？哭的衣襟皆湿，泪沾袍袖。先生，您要不出山，天下苍生谁救啊？诸葛亮感激刘备、刘玄德至诚之心。刘皇说，如果您不嫌弃，我愿献犬马之劳。刘备这才止住哭声。诸葛亮说话算话也，27岁出山，您要不嫌弃我，我保您愿效犬马之劳。确实诸葛亮后来为了刘备、刘玄德苦干了27年，最后死在五丈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确实不容易。刘备、刘玄德站起身形，撒腿就往外跑。二弟、三弟，快来拜见先生。关云长、张飞跟着大哥刘备上台阶，来到草堂之上。关云长上前施礼，关羽拜见孔明先生。张飞一抱拳，哎，俺张飞拜见孔明先生。诸葛亮一看就明白了，这二位什么人性啊？所以说用将跟大夫用药是一样的，身为元帅你得知道战将什么脾气啊！您不说他们，我就得知道我这干儿子、我这徒弟都什么脾气啊！这个所以说身为元帅要真派兵遣将，要把将用好了，你得知道战将什么脾气，他有多大的本事，我应当怎么调动他的积极因素。刘备、刘玄德挺有本事，一哭把诸葛亮哭出来了啊！如果刘备在这乐，喊您出来吧，那人就不出来了。您这假模假式啊，这个啊，跟我开玩笑呢。刘备的真情感动，感动诸葛亮出山。二弟、三弟上前一拜见孔明先生，刘备、刘玄德在这挺踏实。可是诸葛亮已然把这哥俩的脾气就摸准了。咱们书不说废话，来呀，礼物献上。首先人赶紧出去往这草堂之上抬礼物，诸葛亮一摆手，哎呀，不敢收。孔明先生，这并不是聘贤大礼，只是贤面，一点小小的意思，还望您收纳。诸葛亮这才收下。时间已然很晚了，您想到这时候应该吃晚饭了啊，俩人聊了多半天了。诸葛亮让人预备晚饭，留着刘关张弟兄还有手下人在这吃饭，吃完饭聊了会儿天儿，没法回去了，当天就住在了诸葛亮的家。第二天早上起来，诸葛金回来了，诸葛亮就跟诸葛金说，三弟呀，感激刘皇叔、刘将军三顾之恩，我要出山相左，到西野县辅佐刘皇叔，以安汉室天下。就这一句话，诸葛均明白了，因为哥哥就想着再安汉室天下，效仿汉光武刘秀、刘文书。现在刘备的志向跟哥哥的志向是一样的，哥哥要出山相左了，感谢刘皇叔三顾之恩，保着刘皇叔再安汉室天下。二哥您去吧，我可嘱咐你，我走之后你不许荒废田亩，继续耕种，好好看着家。你要记住我的话，在我攻城之后必当隐退。好，小弟记下了。这是诸葛亮说的话，一个是感激刘备三顾之恩，还有安汉室天下我出山，第二个你踏踏实在这种地看着家，第三一个你等着我将来功成名就了，保着刘皇叔称其霸业了，我必将隐退。如果说刘备、刘玄德后来确实是按照隆中对 划分天下大事，诸葛亮的话去做，诸葛亮也确实完成了大业了，那诸葛亮还真的会回来。诸葛亮不食言，你看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是诸葛亮的志向，不求闻达于诸侯。后来诸葛亮《出师表》里说过，量本不一，在南阳耕种，不求闻达于诸侯，我并没想成名于天下。但是后来诸葛亮54岁死在五丈原，就没有再回到卧龙岗。三弟诸葛瑾应下了，诸葛亮已然收拾好了东西，刘备、关云长、张飞陪着诸葛亮出来，各自拢丝将刃等班杆上马，离开卧龙岗，够奔新野县。等回到新野县之后，那刘备、刘玄德对待诸葛亮如同对待恩师一样。师傅啊，刘备多大岁数了？刘备年过半百了，诸葛亮呢年纪轻轻27岁，按现在说差着一辈人，按过去结婚结得早，生孩子生得早，可能几乎得够2辈人。虽然诸葛亮年纪轻轻，但是刘备、刘玄德非常尊敬孔明先生，拜为军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原来是跟关云长、张飞食则同桌，寝则同榻，这回换了，换诸葛亮了。其实也不见得像书上说的一样，吃饭来一块吃，睡觉老在一块睡，是吧？那诸葛亮老陪着刘备，刘备那俩媳妇找谁说去，是吧？甘夫人、糜夫人长得这么漂亮，你老跟诸葛亮这待着算怎么回事啊？这就是说明君臣之间的感情，每天谈论天下大事。刘备非常开心，这天诸葛亮就跟刘备说：“主公，我在卧龙岗的时候就听说曹操在宣武池训练水军，我想曹操必有南下之意，您应当派些细作够奔江东，探一探江东的情况，然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我君臣好做个准备。”好吧，刘备、刘玄德派出细作去探子探探江东，当然派出去的就不是一个两个的了，谁当组长啊，啊，谁当站长啊，啊，谁打入哪个部门啊，谁怎么打听啊，这些咱们就不详细表了。这些细作到了江东，才把江东这些年的情形基本上摸清楚了。说刘备、刘玄德头骨茅庐、二骨茅庐、三骨茅庐，其中得的徐庶，徐庶走马见诸葛。刘备、刘玄德思贤如渴，希望有高人辅佐自己完成自己的心愿。那么孙权呢？孙权这人继承父兄之业，礼贤下士，就在江东开设了招贤馆。正招贤馆的馆长雇佣副馆长张宏，孙权让这两个馆长招募天下贤士，招的人可不少，像后来替黄盖下书的阚泽、阚多润，老谋士程炳，老谋士严俊，还有张温。这张温不是董卓杀那个啊，这是张温另一个张温，还有陆绩，还有凌统，还有朱桓，而且还收了不少的战将，像陆逊、陆伯言、徐盛、丁奉、潘璋这些人，可以说人才济济，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孙权、孙仲谋训练水军，名声大振。咱们这书呢，说的是建安12年三顾茅庐，建安13年曹操大兵南下。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国的事儿。咱们现在说的是孙权，您说诸葛亮在卧龙岗的时候就知道曹操在宣武池训练水军，能不说他身在卧龙岗心系寰宇吗？能够说诸葛亮就踏踏实实的隐士吗？诸葛亮不是，诸葛亮确实传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信念，永远关系着国家。所以说呢，孙权、孙仲谋他执掌了江东事业之后， 咱们把这书就支开了。现在再回来，咱们得说建安七年的事儿。建安七年，曹操把袁绍灭了，马上派人各奔东吴，面见孙权。曹丞相有话，请您送义子入朝伴君。孙权一听就明白了，这就是曹操的厉害，挟天子以令诸侯。我那是皇上，我让你把你的儿子弄出一个来，送到河南许昌干嘛？入军。到了朝廷之后，陪伴君王汉献帝，在朝中为官，实际上呢就是纳制于曹操。你儿子在我这儿呢，我让你干嘛就得干嘛，我让你调兵你得给我调兵，我让你派将你给我派将，不然的话你儿子在这儿呢啊。所以纳制啊，孙权孙仲谋赶紧禀报了母亲吴国太。当时孙权刚刚接过江东的事业，很多的事都得请示母亲。吴国太听说这件事之后，好吧，你把周瑜周公瑾张子布给我请来。孙权马上派人把张昭张子布还有周瑜周公瑾请来，两个人跟着孙权前来拜见吴国太，参见吴国太。吴国太让他们坐下，吴国太就跟张昭张子布周瑜周公瑾说，现在曹操已然把袁绍灭了，北方都归了曹操了，曹操派使者现在住在公馆，让我儿孙权送子到朝中纳制，你们二位意下如何呀？他说完之后，先看张昭张子布，因为张昭在这些文臣当中首屈一指，而且年龄大大，又是小霸王孙策孙伯符的托孤之臣。张昭张子布站起身行国太，曹操让孙将军纳子入制。您想想，这就是牵制诸侯之法呀。如果说孙将军把他的公子送到朝中之后受制于曹操，那将来东吴的事情就控制在曹操手里。可是如果您不派人去，不给送去，那么曹操必然恨东吴，将来大兵南下要打东吴，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事业恐怕大难临头啊。哦，吴国太这么一听明白了，张昭昭子布怕招来刀兵涂炭之灾，把孙权的儿子就是我孙子送到了朝中，曹操就不会打了。张昭张子布刚说到这儿，吴国太看了看他，一抬头看周瑜，周瑜站起来了，子布焉知诧异。周瑜的态度很明朗，说张昭你这话不对。吴国太用手一指，恭谨请讲。国太，想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事业，自打老将军开始，十八镇诸侯头董卓回到江东，然后雇主孙将军带领三千人马创下江东事业，江东有长江天险，再说江东兵精粮足，江东将士受用，江东上下一心，为什么要纳制于曹操呢？孙权听到这儿，孙权这胸脯就挺起来了，还是周瑜。吴国太点了点头，恭敬呐，接着往下说。国太，如果说您把孙将军之子送到许都，在朝中为官，但是受到曹操的节制，曹操跟您要兵您得给兵，曹操跟您要将您得给将，如果您不听，您想想什么结果？咱们江东为什么要纳制于曹操呢？有什么可怕的呢？要以我周瑜之见，咱们可以谢使不遣子，谢使不遣子就是可以谢谢这使者，但是我不派，我不能把我儿子送到许昌前去伴君，如同受到曹操的监制。国太，要以我周瑜之见，您是谢使不遣子，可以 稳坐江东，静观天下之变。如果天下有变化，借机寻求良策以破之，不知您意下如何？吴国太一听很高兴啊，就以公瑾之见。周瑜横，我有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已立三世了。而且国险民富，有长江天险。再说江东上下一心，将士天用，你孙权说话指挥人马，将士而当听啊。为了抵抗曹操，将士而当能玩命，你干嘛受制于曹操？谢使谢过他，给他送走，您的儿子不能派。将来看曹操那发生什么变化，以观天下静变，咱们就踏踏实实在江东这瞧着。天下有了变化，您再想您的对策。周瑜周公瑾何尝不愿意孙权称霸于天下，孙权当了皇上，自己是开国定鼎之臣呢。所以孙权孙仲谋听了周瑜的话，谢使不纳制，把使者请来，摆上酒宴，送点东西，您回去禀报丞相，完了。把使者送走了，回去面见曹操，曹操也生气，有大应南下之意。但是现在曹操还没准备好，所以有的历史学家叫评论呢，说这地方是曹操的失误。我想曹操失误有几个原因，再大的政治家也不见得这一辈子所有看法都是对的啊。现在曹操不应该让孙权剑走纳智，应当安抚孙权。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是说的很有道理。您想想，自打曹操保着当今万岁汉献帝刘协刘伯和迁都到了河南许昌，他要一统大汉江山，将来他想取代汉，但是曹操没做，让他的儿子去做。多少仇人，袁术、袁绍、吕布、刘表、刘璋、汉中的张鲁、马腾、韩遂、刘备、刘玄德，这么多敌人，应该先收拾谁，应当怎么样做。那个时候孙权孙仲谋承继了他的哥哥的事业，江东有打孙权这儿已然三世了，有长江天险，江东六郡八十一州，说明小霸王孙策孙伯父眼光非常对，你们逐鹿中原，我偏偏得江东。曹操就应该好好想想孙权好灭不好灭。如果说袁绍、袁术、刘备、吕布这些人全都在，你要灭孙权，那是徒劳费力，根本不可能的。虽然说那时候刘备、刘玄德还没有形成势力，但是刘备老跟你这折腾，你知道不知道？所以说历史评价曹操对待孙权让他剑走纳智这件事还是欠思量的，他应当跟孙权示好。统一战线吗？我先跟你联合，你要一直跟他好，将来你灭刘备的时候，赤壁鏖比火烧战船就会是另一个局面。所以这地方可以分析出来曹操是失策的。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

共同建设生态文明。